对这个亚洲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蒙古国吧，这次冷空气，这个主要是带去的降温，降温幅度呢是5到8度，多地呢最高气温都在-20度以下，像乌兰巴托最高气温将由今天的17度降到大后天呢降到22度。虽然降温幅度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基础气温比常年同期啊严重偏低，它那个地方呢基本上是干冷的。那么这股冷空气在冬季过程当中就会到日本，那么呢这个将这次冷空气呢就将自北向南影响那个日本，在这个到达日本之前，那么呢日本全境啊将迎来普遍的中等大雨天气。那么冷空气到了之后，那就是降温了，那日本在全境来讲呢降温幅度可以达到5到10度，降温幅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欧洲呢，从明天开始啊，这个挪威、瑞典、法国、德国、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意大利等地呢还会出现这个小雨雪天气。后天呢降水区啊逐渐的东移到北欧、东欧，一直到这个巴尔干半岛一带，也是多是这个小雨雪天气，对于这个旅行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不过呢去欧洲旅行的朋友还是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当地的天气预报。那么作为这个北美天气是这样的，今后3天的北美啊雨水并不是很多，明天呢整个北美大陆降水稀少，尤其是美国只在这个5大湖以东有点零星小雨雪，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呢在阿拉斯加西海岸呢受气旋系统的影响还会有小雨雪天气。另外呢在这个加拿大中部、东部这些地区呢还会有小雪出现。后天呢受另外一股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加州将有小雨雪天气。另外呢在这个5大湖北部到东南部也有零星的小雨雪出现，总体呢强度都不是很大。在美国呢基本上天气还是都不错，气温方面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后2天美国的东部将迎来一次这个降温过程，过程降温幅度呢达这个5到8度，基本上的话呢气温是降的是比较明显。像纽约今天呢最高气温12度，那么到了后天最高气温只有4度了，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所以说呢去这些地方基本上来讲呢还是要注意当地的气温预报，多带点衣服。总体来看在北半球大部分地方天气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 谢谢刘老师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午后的1: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一的旅行情报室，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 欢迎大家。今天贺林还是带班，在环球旅行家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旅行情报。 是的， 每个周一呢，我们都会把最近的时间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旅行资讯啊汇总起来，和大家一起来浏览一下。那今天的旅行情报呢，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说到的是咱们身边的事儿啊，这个提醒一下要去黄花城水长城景区的朋友要注意了。来自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方面的最新消息，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 怀柔水长城景区画舫游船、快艇以及自航船，比如说咱们的手划船啊、脚踏船、电瓶船等等这样的项目，从今天开始，就2018年的12月3号开始停止运营。这个大家也能理解啊，有很多的这个水上项目的一些景区，在进入冬季之后，他们都有一个时间段，在可能天气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呢，就会慢慢的停止他们的项目了。 是，要么可能结冰了，要么像风比较大，你划船也不安全嘛，对吧？ 是是是。黄花城水上城呢，我们都知道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国家4A级景区，非常的有名啊。而且它其中有一个特点是，它是北京唯一一处是长城跟水相连的这样一个地方，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儿。 没错，所以说到水长城，咱们北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黄花城了。大家如果想要有更多的水上项目的话，我们恐怕得等到 明年开春。 对了，春暖花开之后了。 对， 不过呢，黄花城水长城在我看来，可能它的项目不仅仅是这个水上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拓展啊、徒步啊，在那边看看风光啊、拍拍照啊，也都还是在冬季非常适合的。 是，您不做水上项目，还是可以去那儿看看古迹嘛。 离咱们也不远啊，北京市区跟黄花城的距离大概是70公里啊，这个大家去了也很方便。好，继续我们今天旅行情报的分享。刚才说的是一个非常着急的事儿，跟大家先通知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好消息啊，新机场高速全线主体基本已经建成了。这个消息呢，在昨天可能大家看报纸和电视的时候呢，都能看到相关的新闻。昨天凌晨，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重要的节点工程叫三线四桥同步转体工程顺利的完成。这个就不做过多的介绍和解释了，因为它专业性非常强。 是，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这真的是为这个新机场高速的这个通车啊，做了一个很关键性的这样一个节点的工程。 这个上面还说了，说根据计划，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明年上半年就能够建成通车了。咱们如果从南五环到新机场就只需要20多分钟的时间。 是， 现在大概张帆你开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新机场那边还没有去过，不知道。因为那边还没有启用嘛。但是这个以后的这条路，我想对于更多的可能从北京出发，我们要飞行去其他目的地的人来讲，今后多了一个新机场啊，这是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在这两年当中一直在看新机场什么时候开通的消息。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20多分钟，从明年上半年建成通车之后，大家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便利了。而轨道交通北京新机场线呢，也会在明年的9月份北京新机场开航的同时同步的投入使用。 都是大事儿。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新机场高速全线的主体当中的这样一个三线四桥的转体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机场的配套交通咽喉要道打通之后呢，就标志着大兴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全线主体基本已经建成了，所以轨道交通新机场线的地上段呢也是基本贯通了。现在看来呢，就差最后一步了。明年等到新机场开始使用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高速路也好，还是这个轨道交通也好，都是同步运营。 是， 还有 以后大概会不会也要建地铁？应该是慢慢会提上日程，我觉得。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轨道交通的新机场线，其实就是其中一部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呢，大家可以详细的内容呢关注一下。北京旅游网有更具体的消息啊，大家可以来同步关注一下。 咱们再来接着看一下啊。 好。 就在1号上午，就是上周六，全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了。在会上呢，宣布了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命名的决定。其实到目前呢，北京市拥有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有166家。 这个消息呢，可能大家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如果去游览这样的景区和目的地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到这个数量到底有多少。 是， 但这次呢，我们看到北京市新命名了19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结合刚才贺林所说的，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一共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级的啊，一共是166家。那据介绍说呢，加上一号命名的这样的北京市方志馆等等的19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现在呢，我们的166家已经集齐了，而各区各部门和各单位所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各类教育实践基地已经达到了5000多家。 规模特别大了。那全市的这166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分布呈现出既相对集中又分布广泛的这种格局。一些教育基地当中 中呢，有揭示人类起源的，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这个是大家可能在环球旅行家前两年的节目当中很熟悉的地方。 哦，有专门说过是吧？ 因为我专门到实地和考察和采访过，而且我们做了专题的节目。 哦， 这是大家非常自豪和骄傲的啊，是咱们周口店北京人的遗址博物馆。 是， 嗯， 还有像北京三朝古都历史遗存故宫博物院，这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了嘛。 嗯， 啊，天坛，还有天坛等著名世界文 化遗产，这都是世界 文化遗产。 对 对， 嗯， 还有像天安门广场、北京新世纪运动纪念馆、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还有香山双清别墅，还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一大批的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纪念地。那么还有毛主席纪念堂、北京中山堂、李大钊故居、宋庆龄故居等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历史先驱的纪念馆和故居。 还有像八达岭长城、云居寺、石经陈列馆等一批驰名中外的名胜古迹，还有像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国家级博物馆，全方位多层次的可以说展现了首都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特点。那有的教育基地呢，还设置了特色非常鲜明的辅助展示设施，比如像在故宫博物院就设置了青少年活动中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呢设置了抗战邮局、抗战主题书店，在中国科技馆还设置了科学实验室等等。 嗯，这个非常好，就是有很多地方有互动性，而且有与时俱进的一些新的亮点。 嗯， 比方说我们听到抗战邮局，听到抗战的主题书店，还有这个科学实验室，这都是可能在我们的新时代啊展现出来的不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一些特点。 对， 那么作为全市的教育基地管理的创新举措呢，北京市还推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平台，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融媒体传播平台。 哦， 现在这个融媒体我们是经常会听到啊。 对对对。 那这个平台呢，是由市委宣传部统筹管理，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负责建设运营。那全区166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将在这个地方集中的展示宣传。 哦，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如果你足不出户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融媒体平台当中来了解更多的这些基地的信息。那未来也将围绕重大的主题和传统节日组织线上和线下的活动。 我觉得在北京像这些爱国主义基地应该是相对其他城市 更集中一些， 更加集中一些。 对对 对， 然后现在有了这种新兴的科技技术呢，也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方式去了解这些爱国主义的知识。 是， 嗯， 刚才我们说到的19家新的啊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嗯， 在1号的时候已经命名了。 对， 除了我们提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刚才说了北京市方志馆，我们也来看一看当中还有哪些很有意思的地方。 嗯， 比如说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还有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 哦，还有像北京方志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还有像北京税务博物馆、北京陶瓷博物馆、南水北调团城湖名渠纪念广场。 嗯 嗯， 除此之外呢，博物馆当中还有中国化工博物馆、通州区博物馆，包括我们大家很熟悉一些公园，八大处公园 啊。哦， 像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还有昌平的烈士陵园、大兴区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还有世界月季主题园，包括大兴区天宫院街道社区乡情村史陈列馆等等。 嗯，其实这些地方可能大家平时都听说过，但是这样的一次命名呢，集中把他们集合了起来、 嗯， 能够让大家就是想要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有一个集中的可以去选择的地方，有一个名单嘛。 现在大家可以上网都可以看到啊，这十九家到底是哪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我们到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能够感受更强烈的、更深入的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 嗯，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名单呢，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去浏览一下。刚才说的这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事儿，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交通方面的信息。超级高铁这个名词可能在最近几年当中是非常流行。 嗯， 最近有一条消息是说到超级高铁工程正式开工启动啊。高铁大家非常熟，它的速度呢一般是在300多一点，我现在这么说呢应该可能比较合适，因为我们看到的高铁的速度呢，从前些年当中有一次降速之后啊，没有达到那个理论的极限值。 哦，是一般在那个屏幕上看到都是300 左 右。 对，300到500这是一个理论值嘛。 嗯， 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消息呢，说到的超级高铁要比高铁的速度要快得多。超级高铁什么概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速度。 嗯， 最高时速每小时4000公里。 这甚至比飞机都快吧。 对，快的 多了啊。 嗯， 这不是普通高铁，是这个最高时速4000公里的超级高铁。我们看到音速是每秒340米， 对， 那每小时算下来就是1224公里，也就是说超级高铁是音速3倍， 这也太快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形象的一个例子啊，从北京到海南到三亚吧，距离大概是2925公里， 嗯， 也就是说4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 天哪！ 那北京到天津呢，大概需要3分钟，到上海20分钟，北京到武汉大概是半个小时。 哦，这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今天中午下班了，我说我要去上海吃个小笼包， 嗯，没有问题， 我就去了，然后下午我上来上班还不耽误， 没有问题。 哦， 啊，你就是这个节目下午还有，赶得回来， 真的是，嗯。像这个高铁的核心技术呢，其实都是由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 嗯， 比如说它利用了磁悬浮技术，还有低真空环境、低阻力外形等等，总之呢都是世界最顶级的技术。而且虽然是只是刚开始研制，但想想高铁在咱们国家的普及速度，觉得可能是真的没几年的时间之后吧，我们就可以体验到这种周末在早上在北京醒来，然后可能你收拾好行囊然后马上就会出现在什么杭州西湖啊， 嗯嗯， 桂林这样的山水旁边， 这个， 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 有一句话他们这么总结的，说，超级高铁一旦建成之后，咱们全国都是1小时交通网交通圈， 还真是 1小时。 你看到三亚也就才40分钟嘛， 对， 哦， 所以期待一下超级高铁呢，现在是刚刚正式开工啊，但是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打磨。我们期待超级高铁早一点到来。那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消息，这是文化和旅游部的一个旅行提醒， 嗯， 提醒游客朋友们谨慎的选择户外探险旅游，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故呢比较多一些。我们在前不久发现有一个消息当中提到说，10名驴友啊在野外徒步的时候音讯全无，然后寻找他们的联合行动组织呢进山找人，找到最后呢发现他们其实还都找到了， 哦，那还不错，比较幸运， 说个别人身上呢就剩下一块饼干了， 哎， 啊，这个非常危险。户外探险旅游呢确实是因为神秘刺激啊，很多游客非常的青睐，但是不具备专业知识，没有配备专业设备的情况下盲目进行户外探险呢就会有较大风险。对此呢，文化和旅游部倡导安全出行快乐旅游，提醒游客朋友们要谨慎选择户外探险旅游。 是，像文化和旅游部呢也是给大家提出了几点建议吧， 嗯， 比如说第一点说的是要理性参加，要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像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了解这个你要参加的项目的安全风险，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专业技能要做出全面的评估。在探险活动当中呢，一定要结伴而行，不要追求刺激盲目探险，一定要谨慎前往像无人区啊或者是人烟稀少的地区，一定要建议大家要购买旅游意外保险和医疗保险。 嗯，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掌握专业的知识，减少安全隐患。我们出行之前掌握必要的自然环境急救和户外探险等等专业知识，这是必须的， 嗯， 而且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才能开展探险活动，不要擅自的冒险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林场保护区、峡谷、江河湖泊、水库以及海岛等等高风险的区域。 嗯，还要让大家啊一定要做足功课，做好攻略嘛，要降低这些安全风险。像在户外探险跟团的游客呢，一定不要单独行动，避免与团队失去联系。像自驾的游客呢，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车况，并备好汽油、备胎、像食物啊和饮用水等物资，尽量多车同行，提前准备好对讲机，必要的时候呢要用可以租用这个 卫星 电 话， 对，保持通讯的畅通。那徒步探险的游客要使用专业的徒步设备，备好必备的物资和药品。 嗯，最后呢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相关的提示，合理的安排行程，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天气、卫生、交通等等情况。其实每次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在节目之前会连线天气专家，最后呢总会说到这样一句话，你要出行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特别是旅游目的地的这样的天气的提示。 嗯， 那么遇到恶劣天气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情况呢，要调整你的行程，及时的进行调整， 千万别探险。 对， 嗯， 海外探险游呢还需要关注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谨慎或者暂勿前往恐怖袭击频发、政局动荡不稳或者发生重大疫情的国家和地区。 是的。 那说到这里呢，我个人有一提醒给大家，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要去巴黎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情况啊，当地的这个抗议活动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出行之前关注目的地的一些信息和变化。 嗯， 好，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还在继续，我们上半时呢暂告一个段落，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一的旅行情报室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欢迎大家回来。 哎，在下半段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最近一段时间值得关注的旅行资讯。来看看冰雪旅游啊，在最近一段时间提到这样的名词呢，应该是很合适的。 对， 据说那个什么崇礼那边哈， 嗯， 已经很火爆了啊，好多人是每周必去嘛。你去过那儿吗？ 我不会滑雪，但我一直都想要挑战一下自己，又怕被摔得太惨。 你别说，个子高的人有这个隐患。 对，就是，那你这有点那个。 你知道那个小孩学他特别容易， 小孩 重心低 啊。对对对对 对。 那其实 你像咱们这样的是吧， 要蹲一下嘛， 苗条一点的人。 你是想夸自己的。 所以这个冰雪旅游啊，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有吸引力，只不过就是你胆子够不够大， 有没有迈出这一步。 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探索冰雪加融合发展旅游新模式。现在很多词语后面都有一个加号啊， 对对对， 冰雪加啊，加什么都可以。像冰雪节、冰雪季这样的活动明显增多，也吸引更多的游客选择冰雪旅游。来自某家旅行网站昨天刚刚发布的2018冰雪旅游报告，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基于他们的旅游大数据，国内最热门的冰雪旅游目的地已经列了一个榜单啊。这里头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名词呢，都是在北方嘛。我们来看看哈尔滨、大连、沈阳，还有就是雪乡，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地方啊。 雪乡， 然后漠河、长春、阿尔山、丹东、延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地方，崇礼所在地张家口。 确实滑雪呢现在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种冰雪旅游方式，那滑雪场和滑雪旅游度假村呢也是热门冰雪景点中占到了六席。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就是国内最热门的冰雪类景点啊，中国雪乡、中国雪谷紧随其后。 今年以来呢，我们提到北方的这个冰雪呢应该是传统的项目，而南方的冰雪旅游基础建设呢也是发展很迅速的。 来展示一下啊，看看大家没有想到过的有一些南方的地方。 还真的是什么四川峨眉山滑雪场， 峨眉山滑雪场 对啊，西岭雪山滑雪场都现在进入到了冰雪类旅游景点热度的前十名。 对，好厉害。 还有像湖北、浙江、贵州、湖南等南方省份也纷纷建起了自己的冰雪类旅游景点。那在客源地方面呢，相比北方人，南方游客对冰雪旅游的热情更高。最关注冰雪旅游的十大客源地中，南方城市占到了八席。 天哪！ 就是确实南方的朋友见雪比较少，见到真的雪比较少。 对，原来看到好多视频说南方的朋友到北方，就小孩子嘛，然后第一次看到雪。哇，那个疯狂！ 是啊，就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啊，下雪了，就有一天早上起来， 南方人， 对，我出去一看，连积雪都根本就没有积起来。我说你有点激动太早，你再等会儿。 北方司空见惯的雪，确实这个很有吸引力啊。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说呢，从2016年前年到2017年去年的冰雪季，全国的冰雪旅游市场规模达到1.7亿人次。那到2021年，我们从2021年开始算到2022年，我们知道这个冬奥会嘛，对吧？这个冰雪季，那我国的冬雪旅游人数有望达到3.4亿人次的规模。 翻一翻， 对，这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当然，这个翻一翻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数字里面肯定是包含像贺林这样的同学的，是吧？ 对，我是一潜在的， 一定要 这个消费者 在2022之前学会滑雪吧。 我一定要努力的突破自己， 这是一个良好的祝愿。那说完这个滑雪的事儿，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心，但是有的时候呢还需要时间的磨合，所以呢我们还是说一点可能跟这个季节有点相反的旅行目的地。到了冬天，很多北方的朋友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一定是选择温暖的、阳光的。我们要说的就是海岛、沙滩。 哇，好向往啊、这个、我什么时候才能休假、 你是海边长大的人呢。 但是就是因为 但是每次到了冬天，你们那个海边也就差不多了， 非常冷。而且怎么说呢，就是由于海水盐度的不同还有这个沙质的不同，这每个海滩的景色和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些应该是在大家心目当中、包括在一些知名的旅行网站的评选当中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个沙滩。 是，我们看到有一家网站，它汇总了超过1200名的旅游记者、编辑和旅行博主、旅行机构的意见之后，列出了这样一份榜单。那排在榜单首位的最佳海滩到底是哪一个地方的海滩呢？这个地方有点远啊，在希腊，叫扎金索斯岛。这个海滩的名字叫纳瓦吉奥海滩。 纳瓦吉奥 不熟啊，这个咱们都不熟啊。那儿据说是堪称与世隔绝的天堂啊！大家可以乘船抵达。最显著的特征呢，这个海滩它旁边是石灰石的悬崖， 石灰石， 然后白色沙滩，蓝色海水。这个海滩上锈迹斑斑的沉船残骸，也为这一处宁静海湾平添了一份神秘感。 听起来，没去过，但是从你的描述当中已经脑补了一下 啊，像不像那个加勒比海盗里面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像很多电影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海滩，挺神秘的。 这是我说的排在榜单首位的。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榜单上其他地方。 像在排在榜单第二、第三位的呢，分别是澳大利亚白天堂海滩和菲律宾的埃尔尼多海滩。前者呢是位于澳大利亚的惠森迪岛的东侧，绵延有7公里，这里的沙质也是非常的洁白细腻，与海岸线上有红树林，还有这个湛蓝的海水交相辉映，也是被誉为澳大利亚最美的海滩。 我想澳大利亚可能这样的海滩挺多的， 应该不少， 挺多的， 我觉得。然后菲律宾的这一处呢，是位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以当地风情著称，因为被伫立在海水中植被风貌的石灰岩岛屿所包围，这片海滩的沙子和海水呢都是没有受到过污染的。 而且菲律宾有一个好处，他们说性价比高一点。 应该是吧。澳大利亚毕竟还挺远 的，跟澳大利亚跟还有比方说什么塞班啊这样的地方相比的时候，我听到好多旅行的这个达人们，他们的意见都是说菲律宾也近嘛，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它的这个性价比会高一些。那其他上榜的海滩呢，还有冰岛的黑沙滩，这个好像看过照片，就是特别不一样，不像是地球上的地方。然后巴哈马的那个粉色沙滩， 对对对，这个也看过照片，就是特别梦幻。 这你们女孩喜欢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这沙子它这个颜色真的是有的时候 跟它 超出大家的预期， 对，跟它这个地方的矿物质还有就是什么盐度啊之类都有关系。 然后我还看过那种就是我到过那个塞班岛上看那个星星沙， 它 真的是星星沙， 是几角的星星呢？ 应该我没弄错的话，应该是五角的那种星星。 为什么会这样？ 它其实好像是说，我现在记不得那个准确的答案了。是怎么说来着？就是那种星星沙，而且在某一个沙滩上才会有，就不是它全部的地方都有。 因为我老觉得，比如说经过海水或者是这个什么长时间的侵蚀，这个沙粒可能会越磨越圆润。 细，对， 对呀、啊，它为什么会长出角来呢？这就确实是大自然的神奇啊！ 它也做梦。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列出的一个榜单，关于全球最佳海滩。给大家一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啊，这只不过是参考一下。因为有些地方比较远，是吧？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海边的沙滩没有那么的向往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悉尼，它将要打造出的全长80公里的最美海边栈道。 栈道， 栈道一般好像我们听到的跟海 海边也有 啊， 就 是比较 木栈道， 对对对对对，连接比较紧密的， 对对对。就是海边的很多景点都会被这条路穿起来， 就情侣们最爱走的地方， 还挺浪漫的， 是吧？那么在如果大家想象在你的这个规划当中有一条栈道全长80公里，而且在这个栈道上你可以看到悉尼歌剧院、悉尼的海港大桥，还有他们的什么塔隆加动物园啊、克里夫顿花园啊等等的著名的澳大利亚的景点，你会不会心动呢？最近悉尼六个地方政府和联邦新州的相关机构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协议，修建一条把悉尼的邦迪海滩，是很有名的邦迪海滩啊，还有曼利海滩连接起来的一条步行栈道，希望把它打造成最棒的都市海边步行道。 据报道称，这条步行道将建在公共土地上，途经澳大利亚两个最知名的地标建筑——悉尼歌剧院和悉尼海港大桥，另外还包括热门景点，比如说像麦考利夫人座椅、北投沙滩、塔隆加动物园和克里夫顿花园等等，最后到达的目的地是达曼利海滩。其实我觉得真挺合适的。就比如说你如果自己想要去这些景点，你还要查路线啊、查地图，然后怎么去这儿怎么去那儿，但是这一条路都给你穿起来了，你就一直沿着它走就好了。 他们还是挺会想办法的。 是， 悉尼应该是可能大家如果从小就向往很多的这个海边景色的话，跟我一样， 应该是 第 一个 看到 的 就是对什么悉尼歌剧院那样的建筑，对吧？ 但 是这样的建筑能把它连接更多的景点，能够更集中一点，可能这是悉尼将要打造的一个非常神奇的物件啊！这是海边栈道， 对， 全长80公里，不得了啊！ 这 样走起来 走不下来， 不可能， 说不定会有一些什么 观光车， 对对对，单车之类 的。但如果是你们像你们海边那种木栈道的话，它就不适合观光车了，对吧？ 有骑那个，比如说情侣骑那个双人自行车， 对，那叫双车是吧？ 好像 双人单车， 就是还有三个人可以骑的， 对对对对。海边总是很浪漫的啊。那刚才说到的这是悉尼的最美海边栈道。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个有意思的消息，这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消息。意大利罗马的市长维尔吉尼亚拉吉，他最近宣布了新的城市法，要加强城市管理，禁止街头饮酒和拉特进食、在喷泉内游泳等等的行为啊。 就依据他新出的这个法规呢，比如说在这里永久禁止街头饮酒，还有 不准在街上喝酒呗， 对，不准装扮成角斗士，有组织的这什么串酒吧啊、串酒吧，或者在历史古迹等特定区域内进食、在喷泉内游泳等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还有像犬类随地大小便、民众进食时掉食物残渣等这些邋遢的行为，都将严厉受到打击，以改善城市的清洁面貌。 我听到过他们讲说，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看到某一些城市其实是跟大家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有一些城市，它但是分门别类啊，有一些国家呢，它可能在这方面就特别注重；有些地方呢，可能是热门目的地，所以呢，游客有很多很多的情况下，他会不太注意自己的一些行为 啊， 可能会让这个城市受到污染。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市长，他说呢，将新增500名城市警察来促进他这个法规的落实。据说哈， 管这个呀， 他们在他们罗马这个警察是有权开这样的罚单的，最高罚款是900欧元。 900欧元， 你乘一下就知道了啊， 七千多块钱 人民币出去。 哦、天， 然后还有，你如果严重的话，他可以，禁止这个市民48小时进入某一个公共区域。如果你屡犯不止的话，这个禁令延长可以达到最多1年，1年不准你去。 哎呦，所以还真是别去破坏人家那个法律法规。不是有句谚语就说，那个入乡随俗嘛。这个英文里面不就说的就是在罗马吗？ 瘟疫 Rome、 哦、 就 at the Rome Store、啊、真是哈， 就是还挺巧的。 提醒大家，我们分享更多的旅行情报的时候呢，在出行之前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以及当地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法律法规、嗯、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在年底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年休假有一个不错的假期吧。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是张帆， 我是何林。 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一会儿见。I got a wild heart and I can't control it.